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粗口啦！ 嗱，頭先咧就一路休息嗰陣時，睇下留言，好多聽眾就話，終於明白城寨點解係黃標。咁咧就因為好黃。咁啊，我覺得今晚最精警嘅留言咧，就係嚟自呢個阿 Ken Ken Wong， 佢話成家人聽真係好 X 老鑑。咁好明显，成家人真系有新抱有 哇，喂，代入感又好强喎， 咁啊，梗系尴尬啦。 喂，会唔会听完之后你眼望我眼啊？ 喺条门罅嗰度听。好啊，嗱，翻翻嚟正经啲啊，呢个大家讲下点样应对呢个咁样嘅空前嘅变局。咁咧就係叫趁香港人病就攞香港人命啦！今次 係啊， 咁咧全球抗疫咁啊，冇人理香港啦。 嗯， 咁究竟呢一場 呢個計錯數啦？呢個又 嗱，第一我覺得計錯數嘅，點解咧？我就唔會話好悲觀嘅。 但習近平每次計完錯數之後咧，都冇自知之明喎。佢計錯數咧，佢都依然係自我感覺良好。嗱，而家講到明就係話係嗱，其實佢之前咧武漢肺炎爆咗之後咧。其實呢一個習近平就據說啦，就係同呢一個李克強啊，佢哋呢一紮叫做係國務院系統呢一班官僚咧，其實拗得好勁，就係話喂，我哋係咪照舊去搞開翻呢個兩會啊？而開兩會究竟啲 agenda 係啲乜嘢？而習近平嘅 agenda 依然喺度講緊點樣全面小康滅貧呢啲咁嘅嘢。呢個時候你仲係講呢啲咁嘅説話，而你確實係啊。你見到呢段時間佢做神嗰啲運動啦，第一最早最樣衰就係搞嗰咩大國戰役，而上個禮拜 出唔成啦，已經 係啊出唔成噶啦，嗰個二月底嘅事情嚟噶。跟住去到上個禮拜，跟住又為自己做神，又將自己比喻為呢一個咩現代嘅孫子。喂，大佬啊，我睇完你呢啲嘢會有咩感受？我死完老豆死老母，全家人係一個死住喺就等下一個。喂，你武漢人，你睇完之後有咩感受？仲加埋。你以前咩？你講咩戰狼啊？你係點樣教人噶？你嗰個咩喺俄羅斯嗰個駐華大使？你個俄羅唔係俄羅斯啊？係中國駐俄羅斯大使，仲叫啲中國人就留喺俄羅斯好啦，唔好翻中國、啊。 佢嗰邊人驅逐啊？ 唔係而家驅逐佢都唔收啊！你而家衰分河就係話 唔收嗰啲中國人 封關啊嘛， 唔係話咩嘅？辱我中華，雖遠必誅咩？點解唔發兵攻打呢個俄羅斯？ 唔係咁，所以而家啲人咪講咯。而家嗰個大使長喺度講啊，就係話啦，你哋嗰班人啊，即係你食呢一個中俄友好嘅飯，就冇就唔應該喺度摘呢一個中俄關係嘅鍋嘅，其實係。 因為正正就係因為中俄關係好，你先至有飯食嘅啫嘛。根本上就係調翻轉。嗱，我呢班人係幫中國創匯嘅大佬啊！ 我覺得都好簡單嘅啫。共產黨就係全球最大嘅一個權力機器，係九千萬黨員，權力集中喺一個人身上。 嗯， 你問我佢表面睇咧，就係好似一個巨大無倫嘅呢個根燈啊，就好似呢個阿劉乃唱嗰首英文嘅泰國口音嘅英文歌一樣。那個根燈咧係有呢塞根嘅，而嗰個呢塞根咧就係射自己人嘅。你要記住，佢唔做嘢咧， 係 嗱，佢慢慢咁樣滲透你，呢個係佢最叻嘅地方。 嗯， 但係當佢要好快速咁移動嗰陣時咧，佢就會露出佢嘅破綻。 係啊， 你見到嘅抗疫裏邊，其實佢低調反而冇嘢嘅喎。 係， 佢搶姜咁樣咧，去洗刷習近平嗰個嘅罪行。然後將佢重新包裝上市呢個行為咧，係惹起國際反感。 即係佢， 所以佢一做嘢佢就出事。 佢遙控嘅趙立堅咪就係呢啲咁嘅人啫嘛。你見而家趙立堅咧，反而嗰個亮相機會咧係大咗好多。 咁係咯，威咗啊嘛。 佢仲佢而家仲係佢而家佢個曝光率仲高過阿耿爽添嘅。 耿爽啊唔爽啦，因為唔夠硬啊嘛，我就話唔夠過硬啊。所以而家個個都要拍偉哥就係咁嘅原因。 唔夠重口味咯。 嗱，所以你如果咁樣去睇嘅話咧。第一，你要先看一個國際大形勢是對中共有利先。 嗯， 短期肯定是，因為大家忙於抗疫。 嗯， 但是抗疫之後就要問責噶咯。問責，我想問，如果美國死亡超過十萬人，這個很大可能；歐洲死亡過十萬人， 嗯， 很大可能嘅。其實加加埋埋，如果全球死三四十萬人， 仲有喂，而家咧，我唔知點解金仔咧，而家係可以危。 其實金仔係咪死咗咧？ 我而家係咪懷疑嗱？因為其實咧， 有人話佢真係死咗噶咯。 你嗱，因為其實在美國的司法部部長 William Barr 就講就係話佢 reportedly， 即係佢話據說啦，我聽翻嚟啦，就係話金仔已經係老死亡。 但係金仔的朋友我就信啦 ，Dennis Rodman 嘅公牛隊的後衛， 係 Dennis Rodman 唔係後衛嚟嘅，呢個係大前鋒嚟，嗰陣時搶籃板 係啊，櫻木花道的 NBA 版啊嘛。 嗱咁佢 睇下 Dennis Rodman 點講 啊？因為其實金仔咧，佢嗱據說啦，咁佢而家佢就係做嗰個叫做係心臟手術嗰個通波仔啊。cardiovascular， 咁佢就係做通波仔手術，咁但係佢自己係一個長期病患，即係三高啊嘛，佢係。 你睇佢趌下趌下，知啦行路。 咁佢舊年佢好似喺呢 個咩啊腫瘤啊， 四月去新加坡見啊，即係侵侵嘅時候咧。 順便做埋手術。 佢嗰陣時已經係跛下跛下嘅啦，已經係，好似話嗰陣時佢見啊侵侵嘅時候咧，佢淨係上氣唔接下氣，喺度氣喘嘅，其實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啲新聞，咁呢條一嚟啦。二嚟就係其實咧，嗱你但係佢而家佢話佢即係佢做呢個通心肺手術，但係腦死亡喎，其實係 咁恐怖嚇，通嚟做乜？ 嗱，似乎係兩回事嚟啦，係嘛？咁但係我唔知啦。有如果有網友有啲醫學常識嘅話，可以講講啦，解釋一下啦。咁會唔會就係其實你即係嗰啲血管已經閉塞咗， 可能 已經係到唔到個腦度。 傾好咗係咪交俾佢個細妹接班先至？ 咪就係金宇正啊嘛， 金宇正接班咯，都幾好樣啊金宇 正。好似話啲韓國人就幾 buy 佢嘅，但係我覺得未必㗎啦，其實係。 我諗唔會㗎啦，可能係舅父啊嗰啲㗎啦。 係啊，舅父嗰啲㗎啦，因為其實佢自己我又唔信佢真係而家幾多歲，三十幾歲。 但係佢仲有個喺澳門啊死咗咯喎，喺馬來西亞暗殺咗咯。 係啊，一個就喺馬來西亞，另外仲有一個㗎，好似係。 仲有一個 㗎？好似仲有一個㗎，我記得我嗱呢啲網友會。會即係其實收下風啦，即係佢哋好犀利啦咁樣。咁即係佢而家呢一隻咧就你 CIA 報料喎，即係其實係嗱，因為 CNN 就其實今日爆咗出嚟， 話佢講得好肯定，話佢已經係垂危嘅咯喎。CNN 話 咁啊，就跟住話呢個， 但係南韓方面青瓦台即係南韓政府嘅消息就話睇唔到有北韓軍隊有移動， 係 Daily News 啊嘛， 係啊， 係啊， 所以就唔確未確認佢係即係垂危啊嘛， 嗯。 咁但系其實好簡單咧。如果你唔好講金仔嗰忽啦，如果當全世界喺疫症裏邊死咁多人，而家美國佬就 spin 個古仔係咩咧？就係中國武漢 P4 實驗室合成嘅病毒，然後唔知點解外泄。喂，咁你話全球索償嘅話，嗱當然你話冇機制處理，好難處理得到，佢會成為全球向中共討價還價嘅籌碼嚟噶嘛？係咪先？你搞嗰扎非洲佬，點解喺廣州事件起義咧？阿譚德塞啲 friend 啊，咪就係叫你 write off 一帶一路啲債啫嘛，其實係。 佢首先就 佢會關心嗰四個尼日利亞人俾人搶翻個 passport 咩？ 唔係，你見到佢就係、是、嗱，佢當然啦，佢就係正正就係知道呢個咁嘅清算大幅風暴嘅來臨，咁所以佢就會超前部署啊嘛。超前部署佢分兩條戰線嘅，第一就係其實攻心。攻心的意思就是其實佢就嗱，攻心已經衰咗啦，即係佢啲大外孫啊，同埋即係所謂送， 舉敗啊，其實 所謂送嗰啲叫做係醫療物資俾人啊，但係嗰啲唔係送噶嘛，第一你嗰啲嘢留嘅，第二就係根本上你係要買嘅。 敍利亞嗰張相好笑，得兩個紙皮箱嘅物資，係 嘛？ 送俾敍利亞係啊，一班外交官企喺兩個紙皮箱前面。 係咁好啦，即係佢攻心已經衰咗啦，咁佢而家佢咪就係做呢一個戰爭部署咯。戰爭部署你見到咧，嗰啲核試啊， 東海危機啦， 搶糧啊，呢啲咁嘅嘢，咪就係搞就係、是、打緊呢一個叫做係即係物資戰啊，同埋係啦 ，logistic 呢啲嘢咯。咁、嗯、造成一個既定事實，嗱，你唔靠我唔得啦，你仲講咩即係賠償啫？係咪先？ 得唔得咧？我覺得就唔係個世界唔係咁簡單 嘅。咁但係就如果你係咁樣做嘅話咧，你就可以震攝人哋於一時，但係。呢、這個世界永遠就唔會可能翻翻以前咁樣樣 business as usual 噶啦，即係你更加堅決嗱，我未必會嗱，我未必會清算你，我未必可能會即係告上法庭，但係告上法庭呢啲好難阻啦，已經係咁。但係咧，我諗 我係政府外國政府，我兩手玩啦，我一方面潑自己國民索償， 係啊， 另一方面我梗係同你談判， 係啊， 攞著數啦，梗係 所有國家都係咁， 咪全世界都嚟勒索佢咯， 係啊， 一定噶。 所以你見到 Donald Trump 其實喺呢兩個月 贖金啊， 你見到呢兩個月佢做嘅嘢、嗯、就係、是、其實不斷喺度分化緊中國嘅盟友啊嘛，就係、是、拉攏緊普京。同埋係拉攏緊呢一個金正恩， 為俄羅斯爆緊嘅而家。 咁、啊、所以咧，嗱，你見到而家阿 Donald Trump 其實上個禮拜啊，佢就話收到金仔一封信喎。咁、 嗯、 收到金仔一封信，其實係表示友好啦，可能係 金仔托孤啊，叫佢照顧我妹啊。 我諗可能係啩， 佢咪俾 Donald Trump 搞馬啊？如果係 咁，但係佢否認咗喎，佢否認咗佢係有件咁嘅事喎。咁但係佢當然我覺得即係其實有都唔出奇。但係咧，佢純粹係唔想高調，我唔想即係打草驚蛇啫。其實，喂，我呢一刻我得罪唔起大陸喎。其實係，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呢一個俄羅斯亦都送，即係其實俄羅斯咁疫情冇而家咁嚴重嘅時候，都有送物資去美國㗎。其實， 但係俄羅斯而家爆啊！而家 係啊，而家爆， 而家話可能要出動軍隊。係 啊，咁習近平喺兩個禮拜之前開嘅政治局常委會，其實已經講到明要做好長期嘅部署、長期嘅心理準備啦。其實嗰個國際形勢係環境係相當之複雜，而且係難行嘅。 食草㗎啦，我諗真 係。咁所以其實佢已經做咗一個最壞嘅打算，就係、是、一個鎖國嘅打算。 同埋匿喺地堡咯，我諗。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其實佢都預咗嘅喎，你攻心攻唔掂，咁你咪做一啲戰爭行為咯。 唔係啦，佢會加強對香港嘅更粗暴嘅控制，呢個必然㗎啦。呢、這個已經係開始， 但 係 你 唔使陳淑莊講，已經進行緊嘅啦。其實， 但係習近平佢係學師於毛澤東，毛澤東都尚且覺得全世界鎖國嘅時候，就應該放翻香港呢條活路俾中國自己。 唔係就係1967年由周恩來十二月親自 call 停呢個六七暴動咯。 係啊。咁所以而家你就係、是、你究竟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咧？係嘛？你係學啲唔學啲？你係做好多最重口味嗰啲嘢， 嘥氣啦！你第一佢要用啲咩人？骆惠宁係一個已經退休嘅地方大員，然後落嚟執行習近平嘅呢個陰差大臣嘅任務。嗰、那個劇本就唔係骆惠宁定嘅，骆惠宁只係執行，所以佢民建聯都唔 Q 建，隨時都會喐埋民建聯添。根本好明顯，你而家睇到嘅，佢解讀成為建制派嘅失敗，所以要呢個中聯辦。自己親自掛帥啊嘛， 所以咪揾阿湯家驊出嚟放話， 所以咪民建聯都唔見咯，所以就係話一掃掃光啊嘛， 係啊， 唔係淨係掃泛民咯，話俾你聽，建制政府全部一棍掃啊嘛，掃到個地步，然後掃平之後，咪集大權於中聯辦於一身，但係呢個係解決唔到香港嘅問題，點解咧？除非你唔要香港做印美鈔嘅機器，呢、這個就係最關鍵啦，即係話，除非你嘅在美國上市公司不回來香港上市、 嗯、 在香港的央企不利用香港繼續集資繼續去賺取外匯當你在面對咁複雜的國際形勢的時候香港的經濟角色越吃緊當然你會撤換劉宜翔就是什麼呢再把一個福建幫上去去揸緊香港的盤數去揸緊香港的金融政策預防有出現衝擊港元來波及內地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嗯、 是吧但是你把一條這樣的彈散上去佢可以 command 得到香港嘅商界精英咩？我想話，係、 嗯、 咪等於蔡奇呢類咁嘅人？你起用一班 ruthless 嘅官員上去， 嗯、 你當呢個用人政策全面喺香港貫徹都好，你再擺十個何君堯入立法會呢啲咁 ruthless 嘅人，你覺得可以解決到香港嘅問題咩？香港問題其實係冇強硬嘅空間去解決，呢個我嘅判斷，因為香港仍然係一個國際城市，除非你話我不惜毀咗香港嘅喺經濟上嘅功能，對內地經濟上嘅功能，呢個就係1972年麥理浩嚟香港之前所定立嘅一個長遠嘅策略，就係要令到中國依靠香港，香港先至有安穩嘅日子好過。 咁呢個就係智商大考驗啦，對阿習近平嚟講。但係就你如果你講到智商呢啲嘢係佢短板嚟喎，同佢講法話齋。 智商呢啲嘢就係佢嘅短板，奴下呢啲嘢就係佢嘅強項。咁所以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大家要苦中作樂啊！我話俾你聽。 但係我哋點樣既要滿足佢呢個奴下嘅虛榮，又要即係、又要兼顧到佢智商嘅短板咧？ 咁啊冇得救， 好难嘅喎，呢个死局嚟嘅喎， 唯有就系睇 NTR 啊，真系冇得救啦。 即系学阿陈淑庄话斋，下一步就到香港嘅法治噶啦。 好在佢未讲嗰句，今日系香港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啫。 其实一样啦，其实呢啲，唉，真系你哋越听越，你哋越开听越丧志嘅大佬，真系。 嗱，我觉得风高浪急咧，作为香港嘅政治精英， 系 就系泄梯。不能够胡乱动作，处坐定定，因为你冇办法行得先过佢，其实 系， 因为佢系掌权者，你再等佢出招。我话俾大家听，中共出招就系佢露出佢死门嘅时候， 系冇错， 每一次都系嘅。 嗯， 中共一路以前靠乜嘢方法令到啲人甘心接受佢呢种管治呢？我归咎一个字叫做 phantom power， 佢幻化成为一个 phantom， 无处不在， 系 处处都在，但系从来唔现真身嘅。 系啊， 嗱呢个就系鬼故嘅点解惊吓嘅原因， 咪就系普京同习近平嘅分别啫嘛。 Yes， 普京同习近平嘅分别亦都一样，就系、是、一个深藏不露，但系大家都知道方丈好小气，大家睇个少林足球都知道，阿孟维大师咧系一只鬼咁样飘过嘅，系然后突然间一个飞脚出嚟踢死你，跟住又再飘走， 出其不意，即系呢个就系攻其不备啊嘛。 系啦， 咁样先系啦。 因為你一個 phantom， 你先至令到所有人咧鬼影同蟲。我點知道你會唔會喺我隔離？我點知道你會唔會向我篤灰？ 嚇！呢個就係虛質實知，實質虛知咯。令到你其實時時刻刻都防備嘅時候咧，就唔敢做刺啊嘛。 但係鬼現咗真身咧，就冇驚嚇力嘅。我話俾你聽啦。 嚇！ 你睇日本嘅鬼，你驚唔驚啊？百鬼夜行裏邊嗰啲河童啊，嗰啲戴住個頭、戴住個三角啊，一隻眼啊嗰啲。你當笑片咁睇嘅啫，以前有個漫畫家叫水木茂畫嗰啲日本嘅鬼怪，因為佢現咗真身，你就唔會驚噶啦嘛。其實係當佢現咗真身，而家其實中聯辦我覺得係我鼓勵佢come out啊， 係啊，我覺得 就唔好做呢個衣櫃裏的男人啊。 我反而覺得就我睇法同阿陳玉莊唔同啦。其實佢而家露咗真身，反而係好事。即係呢個係冇曬任何嘅幻，即係冇曬任何嘅即係幻想嘅空間嘅，已經係即係丟掉幻想啊嘛，就只能抗爭啊嘛，係嘛？ 冇辦法㗎，我就話你行到呢一步，如果過去嗰半年你當粉筆字抹咗佢，唔通係嘛？你要一個地步咩咧？共產黨乜嘢方法會坐低同你談判咧？就係、是、形勢俾人 佢。 如果唔係咧，佢係會食盡你嘅。共產黨捉棋係捉圍棋嘅，其實。佢係一個咁樣嘅部署嘅方式去捉嘅，佢唔係捉象棋，佢捉圍棋嘅話咧，佢係一個好長遠嘅部署去同你捉嘅，佢唔輕易改變嘅呢樣嘢。佢要將香港吞噬，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呢樣嘢提早結束，呢個係長遠嘅政策嚟噶嘛。佢唔會話因為你講呢、這個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而改變噶，我覺得係咪？佢始終都係要侵犯你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對付呢個咁樣嘅政權嘅方法，就係等佢喐，等佢喐露出呢個死穴嗰陣時咧。第二就係你要借助外國勢力，因為香港始終係國際利益所在嚟嘅，呢個係香港呢個城市。人哋幫你唔係除咗因為道義責任，即係亦都係因為利益嘅關係，亦都係利益嘅關係。究竟佢可以去到幾盡咧？嗱，冇人知嘅其實。其實佢做乜都得噶，佢嚟冚埋我哋都得，拉我又得，拉你又得。其實做乜都得噶，羅織一個罪狀，我哋去坐監都得噶。問題就係佢可以付出幾大嘅代價啫嘛。你睇國內都係噶， 好了，现在你说法治，其实大家不要再讨论法治有没有险可守了。其实马道立退休就玩完了，你问我上诉庭已经沦陷，现在就到马道立退休，跟住上诉庭里面上一个，上诉庭里面再升一个，他自己人上去。最重要是什么？是司法人员罪用委员会嘛，是里面揀什么法官嘛，里面有没有党委指挥？我告诉你绝对有，绝对有。现在已经去到上诉庭了，下一步再过多几多年是终审法院呢？我想问一下，很快了， 是啊。 好了，你将来你想想再下一届换政府换上去的又是什么人？谁做律政司呢？你已经去到这样了，你刚才换那几丁友，徐英伟、许正宇、薛正恒，还有一个是谁？啊，曾国伟， 是曾国伟咯， 大佬， 曾国伟，你听过名字？ 连我在政府里面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都没听过的人，然后石头爆出来，咁呢個就肯定係奪咗四㗎啦，俾共產黨呢啲，係佢哋自己人嚟嘅。呢、這個就是澳門模式嚟㗎嘛，係咪？澳門模式咪就係咁咯。嗰啲人喺暨南大學畢業嘅，其實甚至係佢哋嘅攞咗雙程證去咗澳門，然後喺澳門，然後再翻返讀書嗰啲人。咁而家就係佢哋會落落足足，即係我覺得我就唔贊成去政治歧視嘅。我覺得唔應該歧視中聯辦嘅。我覺得我自己一路都好鼓勵佢哋 come out 嘅。 其咩事啊？港督嚟嘅大佬， 港督都應該 come out 啊嘛。其實係你匿喺衣櫃裏邊做咩啫？又唔係基佬， 係啊， 係嘛？咁你咪走出嚟咯咁樣。 唔係，但係其實你見到佢講嘢啦，其實都幾好似都幾驚佢幾怕事啊。因為你見到上個禮拜佢對住鏡頭，即係曾鈺成嗰檔嘢啊嘛，即係你講呢個國家安全啊，係啊，國家安全日啊，佢講啲説話其實哇，你見佢塊面僵硬到咧，即係好似。去了杜麗莎夫人博物館咁樣嘅喎，即係嗰啲蠟像咧，全部都係咁樣嘅喎，係嘛？佢一啲表情都冇嘅喎，係嘛？ 我覺得係隔讀劇本啊！你 冇自信嘅，其實唔係由心而出，唔係由心而發，就係讀劇本咯。 讀劇本，我就話佢起用呢啲人就係嗰類嚟嘅嘛。你見到嘅習近平起用啲咩人啫？喂，大佬，所謂光派年代嘅人。其實是浸在香港問題裏面相當長時間的，包括廖輝好，even你話張曉明都好，他處理香港問題一段長的時間喺度。好啦，佢就係咩咧？覺得你班友全部受利益集團各種各樣的關係所左右，不夠強硬，所以就揾一個完全冇根冇強的人出嚟，仲要是已經退休的啦，就空降落嚟。空降落嚟嗰下，我估啊，佢就一棍掃曬噶啦。其實而家就隨時清剿埋中聯辦裏面嗰啲舊勢力添。但是你想想这种这样的打法可以啊，抢攻几耐呢？你想想 没有砍头埋墙，我觉得是。你是将你其实你现在你看到惠誉他的评级呢，是一个又是一个警示来 的。所以我不说你接受到国际城市各个礼拜射出来弹就得了。咁咪好難過咧，係嘅，等於日日戴口罩一樣嘅啫。但我哋香港人日日戴口罩戴咗兩個月咯。咁冇得揀嘅喎，其實係乜？你問，如果呢啲事發生喺2018年咧，香港人係會好驚。但係而家發生喺2020年，亦都經歷過2019年。 我覺得香港人嗰個面目已經唔同嘅啦。你睇翻，你有冇睇金像獎啊？佢剪咗三分鐘片 係啊， 不其實好有抗爭精神， 手足嚟噶。 係啊，嗱，你雖然你好睇唔起呢一個咩啊？呢個葉問四啊，但係佢葉問四佢剪出嚟嗰段説話，佢都講到明，我見到唔妥嘅地方，我就要為呢一個。正義而戰，佢講嘅 説話，而唔係剪佢打鬼佬。 係啊，唔係剪佢打鬼佬喎，其實係剪接嗰個人其實有心思嘅喎，其實係手足嚟嗰個人係。 嗱，呢個咧，我覺得，當即係共產黨撐到最行嗰陣時咧，就係佢最虛弱嘅時候嚟。 係， 當然好多人話我哋唔知有冇有生之年可以睇到佢臨檔。 而家其實好多人，我哋 chat room 好多人都聽得明白啦。其實而家就正正就似咧黎明前嘅黑暗啦，係嘛？嗱，即係我哋就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如果資爆來臨嘅時候，佢超前部署，超前部署咧，佢會做得零舍強硬，零舍強硬嘅話咧，就無所不用其極。而家就係佢做到無所不用其極，就係 end game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代入佢嘅 position 去諗，究竟贏面有幾高咧？其實你整個國家是走緊條掘頭路嘅喎， 以前毛泽东他走那条路，即使毛泽东去到锁国危机的时候，他都仲会释放香港这个窗口给自己透气。而家就不是，而家佢你就算你担心习近平都好，喂你都好担心啊，其实系，喂你究竟你想点啊？其实你自己都冇路可行。 我谂习近平自己都唔知喎。 其实唔系系啊，佢自己都唔知噶喎。 系啊，我觉得佢都系见步行步嘅啫喎。 绝对系啦。 虽然话危机超前管理就系个危机就嚟到，佢就走去。搞一搞呢度，搞一搞嗰度。 就算是超前管理都好，都是毫无章法的，是反而更加咁样样将佢嗰种虚怯系表露无遗噶嘛，系嘛？你点样造神？你点样你将自己可以描绘到好似现代孙子嚟嘅？呢个摆明是高级黑嚟噶。 喂，大佬，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就系话，技安唱歌难听，仲要逼你所有人鼓掌。这个只是存在在卡通片里面的、 啊、 但原来现实世界真 的, 真的有的嘛。 你看到金正恩他都会逼全国北韩人民鼓掌说他靓仔，但金正恩不会走到美国、 啊、 然后逼美国人要求承认金正恩靓仔的嘛。其实 这个就好像是、谁说的 Michael Pillsbury 的谁说的，他就说就是这个 Desperate men do desperate things 嘛。 嗯， 啊、即係習近平而家就係一個咁嘅人啊嘛，其實，喂，我就即係我唔覺得佢一個有咩，即係捉緊一條好一盤好大嘅棋啊，係嘛？又點樣係即係會點樣陰你啊？呢樣嗰樣啊，我真係唔覺得咯。其實就反而喺黎明之前最黑暗嗰一刻咧，我哋更加要有 faith 啊嘛，更加要堅定自己嘅信念啊！呢樣嘢先係最重要，亦都係佢最驚嘅一樣嘢嚟。 嗱，如果習近平係胡錦濤嗰類型，胡錦濤係一種安德羅波夫嗰種嘅 style 嚟嘅，喺蘇共裏邊，布里茲尼夫嗰種嘅 style，、嗯、永遠一個撲克面孔， 係 係咪不苟言笑，係咪做嘢你唔估唔到佢做乜？ 嗯， 老江就唔係老江，就是上海佬，以前西化嘅上海佬。 喂，老江有啲自信㗎， 中意講幾句英文，啊、唱下歌劇， 又梳下頭， 又梳下頭，去到國際場合裏邊就。扮到自己是大佬，但是呢就实际上是亲西方崇、 嗯、 即是崇洋，上海佬就是这样的，其实崇洋。但是现在这个习近平你问我呢，他是不是真的毛泽东那种性格？我觉得他不是。为什么呢？ 他偶像是毛泽东。 他偶像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本身的自信的程度是高他很多的。 那当然是。 而毛泽东相信他那种空想主义去到一个地步呢，他又沒有現實世界那種顧慮在這裡、 嗯、 所以他才能夠成為一個魅力領袖，就是講很多很抽象、啊、很虛的東西、 嗯、 講年輕人的革命、啊、全世界造反、啊、這些東西。他是靠什麼？是靠烏托邦主義去鼓勵人心、 嗯、 但是他又不是、啊、習近平你看到的他那些的目標其實都是很恩珠的東西，有什麼小康社會、啊、那些東西。最大最大一句就是叫做偉大民族復興。但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学了毛泽东里面那套的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去管理国家。但究竟这个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呢？绝对已经不是。毛泽东那个年代是可以锁国的，因为他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经济。 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愚蠢到他这样。还 有他基本里面的 domestic consumption 都很小的，当时毛泽东哪里有旅游业，什么都没有的，其实内部消费都很小，消费市场占的比重很小，就是聘重工業、 嗯、 所以他就鎖國了。可以 現在不同 了，現在你想想你怎樣鎖國？我想問一下，他斷你其中一部分的供應鏈你都死了、 嗯、 你以為跟世界攬炒，世界可以跟你攬炒的、 嗯、 美國沒有你可不可以重組供應鏈？絕對可以的，有韓國有日本有台灣， 不是他 就回到80年代四小龍模式。 那些是很矛盾的，其實這種鎖國思想其實舊、不是去年 即是黃岐山講食草的時候， 前年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前年他說食草，同時間也在說三個靠自己嘛，糧食靠自己，實體經濟靠自己，核心技術靠自己，這個本身就是一種鎖國思想來的。 不是的，我覺得這些叫做等於獨行吹口哨而已、一路又怕鬼自己壯膽、靠什麼自己呢？我想問一下， 即是拋浪頭咯、但是你拋不到美國佬的嘛，即是他摸清你的底的嘛。其實 我想問，如果中國的 GDP 保不到6保不到5保不到4、甚至是負增長的時候，中國的民變何時會出現？ 負了啦， 第一季是啦， 是、啊、 負3點幾，好像是 負 6.8、 啊、負 6.8、 啊、是啊6.8 了，他現在公開的數都 6.8 了，你實數多少？可能真的是四五成的了，可能是。 咁咪係咯。我話如果香港人先 tight 嘅話， 我覺得係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有 faith 嘅原因咯。 咁你就要等佢自己冧檔嘅咯噃。 更加我 真係呢個眼神防守啊，要 呢、這個就係其實係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呢個丘吉爾時刻啊嘛。即係丘吉爾佢頂得好辛苦嘅時候，即係佢喺美國正式去援軍之前，其實佢一個人頂得好辛苦。咁、其實佢靠咩啫？佢都係無盡嘅黑暗嚟嘅。 咪就係倫敦大轟炸嗰陣時咯。係 啊。即係你睇翻， 鄧寇克之後啊， 係啊，鄧寇克之後啊，倫敦大軍炸其實係就係、是、一段咁嘅時刻嚟啫嘛。你話見唔見到好清楚嘅 path 咧？佢 睇唔到㗎，係啊。 其實佢都 係炸到成個廢墟。 佢都係堅持一個 faith 嘅啫嘛。其實係，唔係因為其實講真，人心呢樣嘢咧就係、是最可靠嘅。其實係你任何人任何事，其實都係依人心而為嘅啫嘛。邊個得人心就得天下啦。呢樣嘢就係嘛。你就算係啊。普京佢自己講嘅陰謀論啊、假新聞啊嗰啲嘢，佢都係迷惑於人心啫嘛，係嘛？ 普京高啲，我覺得佢、迷惑到啊，但係中共迷惑唔到。 但係習近平嘅大外宣就迷惑唔到啊嘛。 因為佢水平太低啊，我覺得。 係冇錯， 佢信嗰啲王沪寧嗰啲人就唔係蘇爾科夫嗰類水平嘅人，係、一個模仿蘇爾科夫而不學無術嘅人嚟噶嘛。 而且我懷疑，可能其實佢黨內咧嗰啲人咧，已經係睇唔到習近平有任何轉性嘅可能咧，就索性。就令到佢瘋狂算了其實就係、 是、你要阻咪阻到盡， 係啊，你阻咪阻到盡， 使乜攔住你啫？ 即係等於其實點解？喂，你留翻阿張曉明喺港澳辦入邊，其實一個好戇居嘅做法嚟。 你即係等佢攞嚟 扇你咯， 扇你嘅啫嘛。 係啊， 你不如叫佢調去第二個部門啦。 點解嗱？你而家留阿張曉明喺港澳辦入邊，你俾佢坐阿爾個位喎，你同阿呢一個駱惠寧平起平坐咁大嘅侮辱，好我就扇你一鋪。你話我唔夠阻啊嘛？你阻盡佢啊！ 即係好簡單啫，真係祖雲達斯叫阿斯朗，以後你唔好負責入波啦，你負責助攻 啦。係啊， 咁你估斯朗會點？ 咪就係咯， 會唔會交波？ 你估佢會唔會即係其實真心服你啊？唔會噶嘛，佢咪就係俾招皮你扇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嘛。你以為阿駱惠寧你真係做港督啊？ 佢咪好簡單啫，你斯朗為你縮後一格啦，你支援你嘅隊友啦。係 啊， 咪以前朗尼咁咯。 你會真你 你會唔會你會 唔 會 真心做？ 同埋你會唔會踢得好先得？ 咪就係咯。 所以你問我話。你睇落去共產黨好似哇頂成個巨人哥利亞咁樣，但係哥利亞眼又蒙耳又聾，又行得慢，有巨人精，跟住揸住把劍又重，咁你對住大衛，大衛就用投石器嚟對付佢嘅喎。如果大衛埋身肉搏啊，死緊嘅喎，未埋到去已經俾把劍搏死嘅咯喎，已經係。所以話香港人你要諗，我哋嘅強項喺邊度？我哋係咪同佢正面困咧？如果不是正面困的话，第一个转机一定要是美国的五月国务院报告里面，这个是第一个对中共的作出一个最严厉的警告。好了，如果你说攬炒的第一步就是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我觉得未伤到根骨，因为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出口城市，大部分转口的其实。好了，第二个才是最重点，就是战略物资出入口管制。呢、這個就係美國，就算有冇呢個武漢肺炎，有冇呢個香港問題，佢都要喐中共噶啦，就係、是、竊取佢哋嘅科技。佢本身已經係中美雙方要鬥嘅一個領域嚟噶啦，已經係。好啦，跟住我估計，如果真係好似專家預言到十月呢、這個國際嘅肺炎嘅大流行嘅形勢底大定嘅話咧，大家估下用常識去估計嘅啫，西方國家會唔會再重回武漢肺炎之前嗰種對中共人民幣嗰種嘅渴求，而對好多嘢炸瞓炸睇唔到咧？你問默克爾好，法國馬克龍好，佢哋知唔知道中共幕後操縱緊華為啊、中興啊呢啲企業咧？佢哋絕對知嘅，話俾你聽，佢哋係炸唔知。嗰啲華爾街精英點解唔點解佢哋點會唔知道喺美國上市公司幕後有黨委控制嘅？佢哋炸唔知， 梗係啦， 因為佢哋得到利益。好啦，到而家已經係一個大嘅轉變嗰陣時，呢、這個轉變我覺得係自從1979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甚至1972年基辛格訪華、尼克遜訪華之後所確立嘅中美體制，去到最終破局。嗱，呢個係一個大嘅變局嚟嘅，真係由1972年到而家，足足係已經係28年，係咪28年啊？ 差唔多啦， 唔止啊，唔止啊，應該 尼克遜啊嘛， 2020應該係 差不多40年、 嗯、 如果一個這樣的大變局的情況下面，你覺得現在我們很黑暗的時候，沒有希望的時候，你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變化、 啊、 對共產黨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更加要團結，不要為了小節而在互相分化、就是、 他這邊硬那邊就搞分化了、啊、當然 是那 些分化不會無中生有、 啊、我覺得就其實尤其這陣子對於黃店、啊、那些是非呢 那些鬥黃、啊、 我就沒什麼看其實、就是、 我自己贊成的其實黃店多元化這個是應該的， 要 所以我們一路我們送公仔頭，我們都是送中小店的、嗯、是小店，今天有個朋友上來拿旅館送了兩件 T 恤，我現在穿著這件就送給我的， 是 我就問他，我說咦，他說他們是做這個的、零售業的、 嗯、 我說現在怎樣、啊、我就叫他進來拿個公仔頭來、 嗯、 我說即希望可以帶了一些生意給你、 嗯、 就是小店黃店多元化，這個是符合黃色經濟圈的，也不需要只是吹捧一間龍門、 嗯、 是吧，我覺得這個很正常的，是一個平常心去處理得的，即是 one off 的黃店，就是這麼簡單。如果黃店多元化，喂，馬鞍山又有，沙田又有，火炭又有，深水埗又有、 那個、黃店，我想有些人就很抗拒，就說喂，為什麼你現在黃店都有大台呢，這樣其實我 覺得你的心當它是大台而 已，有些人就覺得、啊、他覺得打卡就是在 Facebook 那裡 po 那就有認同感啦，因為很多人就覺得就是說、哦你是我們自己有喔、啊、這樣，但是問題就是說喂黃店如果你鼓勵去百花齊放的話那就不是說只是光顧一間的，其實就即譬如我現在我即上個禮拜我都會幫襯下光榮，光榮其實他都挺多人排隊的，我覺得就是，但是我發覺就是原來喂你貼一些東西出來講其實真的很多 like 的，但是就我覺得如果你要鼓勵這種文化的話，其實要各度地方都試一下吃一下，其實就是你自己寫一些東西出來，其實就也都是對於那些店的鼓勵， 是啊，所以我咪叫人去啲公仔頭打卡就係咁咯。 係啊，你嗰啲公仔頭打卡啦，一嚟啦，二嚟就其實我覺得亦都有一個你要鼓勵一個良性嘅競爭嘅一個環境先。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好食嘅，咁應該賺啦，係咪？ 所以麥皇店核心競爭力就係服務好唔好、啊、產品好唔好、啊、食物好 唔 好。唔 係話純粹，不是當然。當然其實那個政治嘅取態呢個重要啦。但係與此同時，我哋如果希望黃色經濟圈是可以長遠地揮低這個主流經濟的話，一定是要 sell 服務和質素的嘛，一定是這個不可以，即是這個不可以例外的，是吧？ 黃是一個令到你可以在逆境裡面容易站得住，但是同時呢你要成功呢、 嗯、 是以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嗯、即是很簡單的，等於節目凡是開節目是這樣狂笑這個林鄭，當然是可以是發泄了很多人的情緒、 嗯， 但如果你的節目內容沒有質素，只是小林鄭呢、 嗯、 日日在這裡爆粗小的全家都好、 嗯、 聽兩聽的人就走了，其實 是啊，沒有新意嘛， 因為 他沒有營養，那些人覺得喂屌我都認識小啦，為什麼要聽你小啫、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黃店的生存之道，我覺得、 嗯、 平常心去處理得了，我覺得、 嗯、 越多這些情況，我剛才說包括是本地恐怖主義襲擊、啊、找黑幫請年輕人去放炸彈、啊、都會有的、嗯、真的。你看到這個葵涌警署事件你就知道了、嗯、然後跟著就自己裡面搞批鬥風啦，然後跟著就是在外部的中共就現真身啦、嗯、用更強硬的態度對付溫和泛民啦，那麼造成一個客觀效果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個雞尾酒療法、 嗯、 用完這些措施之後呢就造成一種很肅殺的氣氛、 嗯、 大家覺得政治唉，屌那班友自己鬧嚟鬧去， 啊、 就翻去2016， 唔係就係 2015嗰陣時啦。 呢啲教訓我哋以前經歷過啦，所以我哋就要自己 就要提高警覺，唔好再中翻嗰個。 我哋應該有咗個抗體喺度噶啦，其實就 我覺得今次係 handle 嚟講咧係好好多嘅，其實已經係、嗯，但係我哋有啲未面對過嘅，其實、嗯、包括用呢個香港嘅體制，所謂嘅司法執法系統去對付呢個溫和嘅泛民咧， 嗯， 即係和你飛過去咧。他以為覺得和李飛就不會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的嘛，所以我說現在連和李飛那條底線都在移緊的，其實 這個我就懷疑其實是張曉明的屎竅，這個是張曉明的招皮來的，這個是 肯定是啦，你記不記得他一下來跟梁耀忠說什麼、 嗯、 支聯會存在是我們恩准給你的、啊、 是 我們給你生存的， 他是有意識地要分 化的，我是可以動你的， 對， 現在就是這樣，你支聯會你知不知道拘捕多少人、啊、那15人裡面 有四個支聯會常委嚟㗎，係。 係啊， 李卓仁、蔡耀昌、何俊仁、梁耀忠， 係啦，仲有蔡九啦嚇。 咪咯，咪就係我咪就係招皮咯。你留低一個咁嘅人喺度，心不甘情不願。在這裡做港澳辦的第二把手，人家本來是呼風喚雨中聯辦的土皇帝。 嗯、我其實那時候我看到他這樣的安排一定出事，現在不是出事給你看 嗎？不是，你問我這個不是只是強硬，這個同時是一個亂局的開始的。 是啊， 所以我說香港人是要 sit tight 坐定定、嗯、第一不要搞內鬥、 嗯、 第二面對九月的大規模 DQ 要將個 focus擺正，就是一個運動選舉，我們是選一個運動、 嗯、 是代表這個運動的人進去議會裡面、 嗯、 入到議會裡面怎樣被人對付廢武功。我記住千萬不要做無謂事，我覺得、嗯、譬如在宣誓裡面玩事，這些我覺得不需要的、 嗯、 坦白說這個就是只是給他機會而已，人家對方來去搞事而已、 嗯、 而他們搞事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反擊的，其實根本是、嗯、但是入到去如果那個法定權力的話，我就看你怎麼動了。如果我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七二一事件，我就看你中聯辦怎麼動、 嗯、 你一動你是against緊大部分的香港人、 嗯、 已經不是再是說你有沒有直選有沒有普選、 嗯、 而是說你不讓香港人去調查七二一這件事。 其實現在你那個即是你都要面對現實的啦，是吧？即是你那個叫做司法覆核完了，是吧？那個社工都衰了，其實現在都咁你而家嗰個叫做獨立檢討， 監警會報告要交噶 啦 噃， 要交噶啦，其實就 係嘛。如果你真係要 丑婦終須見家翁， 丑婦終須見家翁，我當然你話除非夾硬嚟到個地步，就係索性連呢個監警會報告都唔交咯。我覺得、嗯、可能係咁咯，係啊，索性連監警會報告都唔交咯。咁但係究竟佢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取決於中共，我成日都話，係、 嗯、 取決於香港人。 嗯， 點解咧？就是因為如果我們的信念不夠堅定，我們不能夠坐定定去面對這個高峰急浪的話，實際上呢他就會一路呢，我告訴你下一步對家會出什麼呢？假的中間派、 嗯、 去攝你泛民的位置，他不會只是清剿你的，他將你推到最極端那裡、 嗯、 同時他那隊隊伍就會出來的、 嗯、 那些曾鈺成、啊、田北俊、啊、那些就會出來的、 嗯， 他沒所謂的，他戰略需要的話，他一樣可以起用田北俊，如果他戰略上的需要的話、 嗯、 是吧？那隊人就會攝入去中間那個位置那裡、 嗯、 他要將你整個泛民打包成為一個極端勢力，他就計了，好計在六成裡面的泛民支持者，支持激進泛民的佔三成，即是六成裡面可能是三成是支持激進泛民、 嗯、 或者到四成，好了，剩下六成裡面的六成了，那個所謂的溫和泛民中間派的空間，他可以搶到多少了？這個就是他第一步要做的事。到他搶不到了，最終為什麼要民政事務局啊？你以為只是控制區議會撥款啊？民政事務局是九月選舉票站安排，選票、點票人、監票人， 所以而家咪要陰乾你泛民咯，而家咪要cut你撥款咯。與此同時，其實昨天中資他自己包了這個即是中聯辦的物業呢，其實他有原來有很多物業是租給這些這樣民建聯的，其實這一些 利益關係 不收租啊，不收租啊、嗯、根本上呢， 那不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就其實就是等於益你，就是貼錢給你去選啊，其實是。所以你為什麼你現在你輸了都好，你都依然在那裡賴死不走啫， 是吧？大把大把資源， 根本上就其實佢唔需要好似你咁樣樣打呢啲咁樣嘅即係啲資源消耗戰，根本上佢係大把錢，係嘛？呢、這個完全就係一個唔公平嘅戰爭。 我覺得好簡單，香港人立下心腸，九月選舉如果立法會嘅投票率低過區議會，係我哋自己毀咗香港， 係 與人無尤， 所以一定唔可以灰心， 與人無尤， 一定唔可以俾人搞分化 對家。做呢啲咁嘅嘢，你係預咗噶啦，其實。 啊，同埋即係大家，你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其實立法會選舉個難度係比區議會更加難啦，因為其實區議會選舉都係單議席單票，係嘛，單對單 one on one。而家 就其實是 要 集中選票， 是啊，要集中選票。 所以我話新界東盡快搞初選出嚟，係 啦， 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一嚟搞初選啦，亦都大家就如果有餘力的話咧，大家多多支持呢一個香港民言啦。其實就係、是、因為將來咧，其實你會預咗，其實要好多呢啲咁嘅民調咧，係俾我哋一個即係指引，究竟點樣去配票投票嘅。 仲有，如果呢個禁聚令同埋食肆嘅限制、空間限制取消嘅話，大家大大力出嚟懲罰黃店。 係。 呢個係我哋做得到嘅，其實， 嗯， 亦都製造一個咁嘅氣氛，嘻嘻哄哄，真係去到邊度見到都排曬大隊，排曬隊喺度。 我都俾自己一個即係一個任務啦，即係其實每個禮拜起碼幫襯兩間黃店啊，喺 Facebook 上。 我哋自己公仔頭會繼續送出去，同時咧就我哋會俾所有九月喺海外翻嚟香港投票嘅香港人，咁我哋就準備咗呢個連珠。一個咁嘅襟章，係、這個新嘅，其實係、一個戴住黃帽嘅連珠嚟嘅。咁咧好得意嘅，其實就會送俾所有呢、這個倒帽一版，可能得幾隻就得，好多耳仔崩咗。咁咧就係、是、咁我自己同阿郭永宣兩個日日喺度做都冇所謂嘅，即係我哋手做嘅，其實自己倒帽、自己批碎口、自己上色，就因為我哋希望鼓勵多啲人翻嚟香港投票。 係。 你回到嚟，你只要上嚟話報出你的加拿大地址、澳洲地址、紐西蘭地址，話俾我哋聽，我哋回嚟投票，咁我信你噶啦，咁我就會送一個咁樣嘅襟章俾你哋，希望鼓勵多啲人回嚟投票。係，唔需要再講最黑暗、最黑暗，又會誒、法治不全、what 咩話 over 乜乜 dead body 呢啲， 講嚟都嘥氣， 講嚟都嘥氣噶啦。而家係 action，act now， 起動行動嘅時候嚟嘅。不需要再在這裡 講天下無敵，是吧？如果你是選民，鼓勵多些你們自己區裏面準備出來參選的人接受初選，用民意向告訴他們，我們希望有初選，最終根據初選的結果去投票，然後變成一個全港性的訴求。初選就是我們盡量地大家認識候選人的機會，做好這個初選就會鞏固九月選舉的基礎。不要想那麼多，九月之後共產黨會用什麼方法去對付議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 DQ 裡面的人你都要補選的，是吧？我就看你 DQ 得多少個，你政府裡面你要提交的法案上立法會審議，你要提交財政預算案上審議的，如果審議財政預算案都視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話，那你就拉了我們咯、這個就跟皮諾切特年代的阿根廷沒有分別了。咁你肯承认就得噶啦，我觉得国际社会自然有方法系会应对呢个咁样香港嘅改变嘅。我觉得香港人其实系一个嗰、那个点讲咧，我哋倒呢啲咁嘅玻璃胶咧，就要加一种叫做快干水落嚟。香港人其实就系嗰个触媒嚟嘅，系令到呢个玻璃胶凝固嘅一个触媒。嗰、那個快乾水， 唔係你嗰陣時啊 ，Lancy Pelosi 講過好多次啦。我哋香港人其實係有一種即係好 enlightening 嘅，其實係感染咗好多人，亦都係即係其實你見到就算台灣人嚇、你最近呢一個點樣同呢一個譚德塞啊嗰種即係對決啊，其實都學咗香港人嗰招。 泰國人同小粉紅火拼都係啦。喂，所以我話喂，大家唔好睇小我哋香港人。香港人一百年前是叫起整个大清帝国的大佬、他怎会不怕我们、当年支持孙中山后面那些人是什么南华早报的创办人谢赞泰、孙中山教会里面对他影响很大的这个香港立法局议员就是当时的何启嘛，就是这些人、是香港的教会的人，中央书院里面的老师、他认识的康德黎这些人，是吗？是叫起了整个腐败崩溃。你想想，如果你是冒出维新的时候，你看着谭志同这些人在北京斩首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国是没有希望。跟着有人会跟你说，哎，搞什么啊，革命去赚钱啊，移民啊，走啦、你看谭志同这样都被人斩头了。是吗？你那时候是说冒出维新和辛亥革命是很短的时间来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哋行咗咁耐，大半年啦，已經係。其實嗰個係上半場嚟，而家下半場開波啦。 冇錯。 對我哋嘅要求挑戰更加大。 呢個話預啊，其實佢都預言咗，喂，香港會有抗爭㗎，係嘛？佢講㗎嘛，佢話即係香港嗰個矛盾未解決，預言即係嗰個矛盾會再爆發嘅，其實係。 一定會啦，我覺得。你以為當冇件事咁樣揾鄧炳強出嚟喺度同啲明星足球隊喺度唱下歌，喺度插科打韻，香港人就會忘記嗰個仇恨？唔係啊嘛，係佢想盡快忘記，我覺得而家係。但問題香港人係唔會就咁了結嘅呢件事。 當然係啦。 所以今次我覺得政府重組擺一班喪屍上去，只係方便佢叫做喺面對一個國際形勢更多變嘅情況下邊。就是幫他們去看著香港裡面那些所謂短板的位置，而後面幕後操控的其實是中聯辦。 為什麼現在短板是零舍突出？ 所以放誰上去都沒所謂。 為什麼現在短板零舍突出？因為他真的感覺到生存危機嘛。 如果不是，不是短板來的。 是啊， 他怎麼會覺得是短板？因為有個危機在這裡嘛。 是啊。 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在節目結束之前呢，就呼籲大家就是上去這個 Patreon，咁咧就係支持我哋城寨啦，亦都可以支持花生台啦。 係啊，我哋啱啱搞起嘅咋， 咁咧就我哋而家希望更加多嘅人咧係可以咧係去加入成為我哋嘅支持者。咁記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鐘到五點鐘咧，咁我哋就會喺城寨呢度咧就同大家登記上去 Patreon。如果好多唔識下載或者唔識登記嘅話咧，我哋就喺現場幫大家做嘅。咁如果你想，訂閱埋《蘋果日報》，我哋都會幫大家咧。 而家易咗好多喎，佢好似 佢一個 app 裏邊一撳一個掣得啦。 用 Facebook login 喎，而家 係啦，訂閱蘋果一撳，一撳嗰個 button 喺個 app 裏邊。 呢個就係比較現代化嘅做法嚟。係， 唔係其實一個正常嘅做法。以前個做法係完全唔正常嘅。 係啊，點會搞街站 嘅？係啦，咁但係嗱，我覺得點都好，事實上我哋希望多啲唔同階層、唔同年紀嘅人咧，都開始轉去新媒體。不要再靠家的電視機 TVB， 是沒錯， 是吧？香港電台大家將來在 TVB 都看不到了，就去新媒體那裡看，所以更加多的人要下載這個蘋果， 是撐蘋果， 撐蘋果，還有呢是支持其他 網媒， 是有質素的網媒， 即譬如好像眾新聞那些啦， 這些我覺得是大家會慢慢慢慢自然會成為一個陣線，在九月的選舉裡面， 沒錯， 我希望如果有初選，我們幾個網台可以聯合轉播呢啲初選嘅政治辯論，因為唔會港台一定唔會做噶啦，已經係其他 now 有線都未必做嘅呢啲選舉論壇。咁所以我覺得要真係大家坐埋咧，花生台啊，同阿蕭生傾下咧，點樣去組織一個咁樣嘅各區初選嘅擂台辯論，然後就大家上嚟睇， 係 咁亦都係能夠我哋做得到嘅嘢，亦都唔係一啲好複雜。舉手之勞嘅嘢， 冇錯。 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辦出嚟係有聲有色，大家睇到一個陣線初選嘅規模，呢、這個就係最好驅魔嘅方法嚟嘅。我覺得就係 focus on 做實事，而唔係咧就喺度咧自我批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都係靠大家有一種執行同埋行動嘅力量。呢、這個係我哋過去2019年所爆發出嚟嘅，其實嗰個行動力量，做連動牆啊，做文宣組啊，國際戰線啦、啊，係咪？每一個都係唔係講係做啊嘛，唔係淨係打嘴炮啊嘛，淨係打嘴炮拖後腿嘅人，其實已經睇穿曬嘅，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已經睇穿曬嘅啦，真係再冇影響力嘅啦，所以大家唔需要喺咁嘅政局下邊咧太過憂慮，有好多人話會移民啊，有多人好黑暗啊，瞓唔到覺，我覺得唔需要嘅，其實。是吧，我們其實相比起2019年中大事件、理大事件，你看回頭，其實那時候對我們情緒的創傷是更大的現在。 只要同路人就其實是越滾越大的時候，就不需要自己獨自承擔一個很沉重的包袱。 所以如果5月1號好像是公眾假期來的， 5月1號啊，我睇下先。 勞動節啊嘛，好似。 五一就不嬲都係勞動節嚟。 佢好似有幾日公眾假期嘅，好似你睇下係咪？ 禮拜五嚟嘅。 禮拜五嚟嘅。 係啊，禮拜五，唔係咁即係連續三日啦。 咁啊，五一、五二、五三咧，我覺得有機會咧。如果到時係冇呢啲咁樣嘅繼續係限制聚集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話咧，佢應該係撤銷嘅，應該再搞多兩個禮拜嘛。 係，冇錯。 係啊， 啱啱好就去到五月六。五月五號啦，即係如果由禮拜四完喎，而家呢個係五月六號完啊， 五月六號 last day 嚇，係啦，咁我覺得係完之後咧，就應該發起一個嘅撐黃店嘅消費大行動，呢個係最容易做得到嘅， 冇錯， 係啦，咁就亦都可以咧，真係大家舒一口氣。唔係 黃店好緊要噶，大佬，即係其實 嗰個係陣地嚟嘅，其實 一嚟陣地啦，二嚟就係其實我哋係我哋抗爭嘅掩體嚟噶， 精神寄託啊，亦都係 嗰個係嗰個係地堡嚟噶， 亦都係精神寄託嚟，真係 係冇錯，係 咁啊，所以靠大家行動嘅係，行動係比講更加重要， 係冇錯， 多謝大家，今日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好，拜拜。